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68集。 咱家要出宫，萧炎和沈觉跟着。其他人该忙什么去忙什么吧。 魏德戴上乌纱帽，沈觉和萧炎跟在后头。萧炎是东厂的人，要随魏德一道出宫的，手里提着宫灯，身子微微落后魏德，宫灯正好照在魏德脚下。一路上曲径回廊，一重又一重，灯火调定，蜿蜒犹如长蛇。 哎，新进的理财人最近身子可还安康？ 走了三舍之地，魏德忽然问道。皇帝子孙稀薄，原先最是春风得意的大皇子一朝落马成了跛子，一国之君毕竟是千千万万双眼睛都盯着的人，不求才德无双，但求身体康健，若能再有子息，想必怎么也不会轮上大皇子登位了。沈觉心知肚明魏德所问为何，道： 工人来报，才人上月未见天魁，不过才人向来身子欠安，早先也有过空欢喜一场的往例，运向50日才见脉，儿子已吩咐御医20天后再去诊脉。 魏德原先阴云密布的脸松反了些，含笑道： 觉儿，你是咱家这一干儿孙中最成器的，却也是最不聪明的。 义父何意？儿子不明。 钱正德这厮只知道溜须拍马，才干半点没有，你可知咱家为何提拔他？ 就是知道也要说不知道。沈觉应了声： 儿子不知。 你回去对着镜子好好练练啊，过几日咱家若看不到成效，你就不必在文书房待了。不会讨人喜欢的狗要他何用？你看你成天里摆个死人脸。咱们虽然有些权柄，归根到底是主子的狗，伺候人的奴婢，那挂着笑脸说点好话，主子们看了高兴，自然能够平步青云。 沈觉手紧了紧，低声道： 儿子明白了。 你回去啊，对着镜子好好练练，过几日咱家若看不到成效，你就不必在文书房待了。不会讨人喜欢的狗啊，要它何用啊？ 沈觉把魏德送到琉璃门，天已经彻底黑了，星辰高悬，萧炎跪在马车边上，魏德踩着他的膝盖登上马车，拖着一对幡子威仪而去。东厂的二当头又有什么用，仍然要当魏德的垫脚石。沈觉眸光阴沉，整了整衣冠，沿着公道回到内廷，因为在职房回话，到现在还没有吃上饭。自出黔西寺所以来，他已经许多天没有见到夏侯恋了。明日是7月半中元节，宫里头一大堆破事要忙。沈觉思忖了一阵，打了2份饭食。如今他身份不一般了，膳房专门给他留饭食，不必和其他太监争来抢去的。他打了份夏侯恋爱吃的水晶虾饺，朝黔西寺所而去。冷宫依旧是凄凄清清的模样，灯笼许久没有换，旧旧的牛皮纸上落满了灰尘， 让灯光更显得蒙蒙的，梦里似的。路上的花草许久没有修剪，通通爬上了道，哀怜地牵着行人的衣角。旧时一同在前西寺所共事的太监欢欢喜喜地迎着沈觉，领着他往里走。 沈公公当真是念旧啊，去了文书房还想着咱们四喜公公呢。他今儿个呀身子不舒坦，早早就睡下了，奴婢帮您叫去。 沈觉略略偏头，皱眉道： 没有晚膳就睡了？ 又可不是嘛。 小太监道： 前几日啊其实就不大爽快，只是没在意。您知道咱们这身份呢，没法请太医，只能自个儿熬着。不过有您来问候，四喜公公的病铁定能好。 沈觉嗯了一声，脚步微微加快。那小子向来壮得像头牛似的，大冷天的还敢用井水冲身子，怎么就病倒了？不知此事，来的时候没有带药草。沈觉哭着眉头，琢磨明日去医署弄点金银花。二人一前一后行走在幽暗的长廊中，昏昏的灯火映着沈觉西栏上斑斓的细云浆花，行动间织棉裙裾撩出流云一般的弧线，小太监看得满脸艳羡。 沈公公，您如今入了文书房，可谓是平步青云了。谁不知道咱们内廷里的文书房就是外朝的翰林院呢？外朝是非庶即士，不入内阁，咱们就是非入文书房，不入司礼监。您又是魏公公的义子，只怕下任司礼监掌印就…… 晋升。 沈觉冷睨着他，长日里温良恭俭的脸上透露出几分数九寒天的严厉。 嘴把不住门，下回犯到别人手里，莫怪咱家未提醒你。 是是，公公说的是。 小太监吓得一哆嗦，连忙垂下头。到了夏侯练的房门前，沈觉微微朝小太监颔首，便学身进了门，严丝合缝地将门闭拢，把小太监拒之门外。小太监摸摸鼻子，想起沈觉方才的眼神，有些心有余悸地走了。夏侯练没有点灯，屋子里乌漆抹黑一片，沈觉进来，夏侯练也没出声。他颇有些手足无措地站在门边上，不知道怎么说第一句话。他们俩是不欢而散的，夏侯练死也不同意沈觉认贼作父，差点抄起镜帖和沈觉打架。他向来是这样的暴脾气，硬骨头，上起火来便不管不顾。他从没想过沈觉早已不是谢金兰了。谢金兰可以读书做官，清廉自持，沈觉不能。只不过只要夏侯练愿意留下来，他怎么闹脾气沈觉都愿意哄着。沈觉长长叹了口气，屈起手指扣了扣门柱。 夏侯练，我带了水晶虾饺，你吃吗？ 夏侯练没吭声。屋子里寂静一片，沈觉隔着悠悠的黑暗凝视那两片合起的床帐，里头夏侯练的人影像一团沉沉的黑云。沈觉垂下觅食如雨的眼睫，将食盒放上方机，点起一支短蜡，道： 夏侯练，你怎么就想不明白呢？宫中内患原本便是主子的奴婢，层层依附，牢不可脱，除了仰赖皇帝妃子，便是仰赖太监的大拿，这是最便利的捷径，认贼作父一时之屈而已，待我掌权，何愁今日之耻难雪。 屋子里头动也不动，沈觉渐渐烦躁起来，提高声音道： 夏侯练，你到底听到没有？ 他三两步走上前掀开帐子，却见夏侯练闭着眼睛躺着，满头都是虚汗，发丝粘在脸上，像刚从水里捞出来似的。沈觉顿时慌了，连忙去摇夏侯练，叫道： 你怎么了？怎么病成这样？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